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前北京健康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两位专家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生酮和帕金森之间的关系。一位呢是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江波，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永安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两个看似不搭界的生酮和帕金森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按照惯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320公共卫生热线的王丽娜，请她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王丽娜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最近有什么热点话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呢？ 本周我们即将迎来为期八天的国庆长假，由于疫情原因，很多人选择了郊区游，恰逢秋高气爽的好时节，登高望远成了大家的热门选择。登山的好处有很多，但是不当的登山运动则会加重膝关节的负担。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说登山需要掌握的一些技巧。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登山的时候我们都要准备哪些内容呢？ 首先要备齐登山装备，随着天气的逐渐转凉，长袖、长裤、帽子必不可少。它们不但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暖作用，还能避免在登山途中被枝蔓划伤。在鞋袜的选择上，要穿硬底胶质防滑的登山鞋和合适舒服的棉袜，以减少脚部摩擦，避免不适感和疲劳。要备齐食物和水，可以携带一些巧克力和糖，尽量避免准备面包、香肠等食物。这些食物既增加背包重量，又不能起到及时补充能量的作用。补水也很重要，首选是纯净水加少量盐，喝水时要注意一小口一小口的喝，每次喝2到3口。人体才能有效吸收。要带齐药物，尤其是慢性病患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会带上登山手杖。与登山手杖相比呢，建议大家选择越野手杖，因为与单只可伸缩的登山手杖不同，越野手杖是两只同时使用，可以达到手脚并用的效果，分担了腰椎和膝关节的压力。除了备齐登山装备以外，登山前要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比如压腿、屈膝、活动脚踝等等。热身运动要循序渐进，不要过于剧烈，时间控制在半小时左右最为合适。掌握正确的登山技巧，不仅可以让我们减缓疲劳，还可以有效保护我们的关节。上山时，我们的身体要根据山体坡度略向前倾，前脚掌要先着地。下山时，我们的身体要略向后仰，注意后脚跟先着地。如果下山的路是台阶，注意不要快跑，避免加重对膝关节的磨损。登山时，我们的呼吸一定要配合登山的节奏，根据自身和坡度的情况，可以采取一步一呼吸的方法。在陡坡行走时，我们最好走之字形，这样可以减少体力消耗。登山讲究的是不怕慢，就怕站，因此要慢慢走，最好走半小时再休息10分钟。如果频繁休息，不但达不到锻炼的效果，还会加重心肺和肌肉的负担。 好的，非常感谢王丽娜，谢谢。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咱们下周再见。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专家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一位呢是来自天坛医院哈，也是北京天坛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江波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江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副教授孙永安大夫哈。首先欢迎一下孙主任，您好。 啊，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帕金森和生酮饮食哈。其实说到生酮饮食，这段时间也是非常的热啊，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生酮饮食，在健身圈也有，在医疗界也有。那首先我们请江波大夫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生酮饮食，这个饮食原则是什么？ 生酮饮食从字面就可以理解它，能够产生酮体的一种饮食方式。生酮饮食可以在很多领域当中应用，比如说健身，比如说体重管理，二型糖尿病。但生酮饮食最早的临床应用是儿童的癫痫，是在神经内科的疾病当中使用的。 儿童的癫痫的治疗哈， 对， 也是跟神经内科密切相关的一个治疗哈。 对，这是神经科常见一个疾病， 常见疾病。 而且我了解，生酮饮食对于一些难治性癫痫有很好的效果。同时它这个跟很多药物相比还没有太大的副作用 啊。对，因为它基本上算是一种饮食疗法，可以这么理解吗？江主任？ 对，它是一种饮食方式。 饮食方式，生酮顾名思义，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让我们这个酮体值升高哈。 对， 这个生酮饮食我曾经听人家说就是只吃肥肉哈，不吃碳水，可以这么理解吗？ 其实生酮饮食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误解。生酮饮食是需要在专业的营养师经过培训的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的，而且他的生命体征这些临床指标也需要相关的内科医生进行监控。是一个多学科合作的进行的一种饮食方式。 那就是说我们自己只吃肥肉，这个肯定不算是一个科学的生酮的一种办法，对吧？ 至少说不是一个很规范的一种方式。 那他如果要生酮的话，是不是这个脂肪的摄入量要高一些？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生酮呢？ 生酮饮食实际上它是两点。一点是极低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另外是一个高脂肪的一个摄入。第三点是一个适量的蛋白质。是前面两点是更重要一些 、 人体它有倾向于用碳水化合物来作为主要的能量来源。所以必须要把碳水化合物控制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当然现在是有的专家说是50克，每天 一天五十克， 也就是一两啊、或者一天100克。当然也有更极端的是控制在20克以内， 更少。 对，只有碳水化合物控制在2克每公斤体重每天以下，机体才会动员你的脂肪来产生酮体， 才产生酮体啊。 所以控制碳水化合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适量的脂肪的一个补充，用脂肪的分解来产生酮体。所以它真正的对疾病的治疗是有两个效应，一个是血糖的下降，反馈的引起胰岛素水平的下降，还有一个效应就是酮体本身的一个效应。 这两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那说到这个帕金森，刚才我们跟孙主任也说了，就是癫痫的治疗跟这个生酮饮食曾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而且生酮饮食好像在这个帕金森的这个癫痫治疗当中还是非常的有名，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生酮饮食是先从神经内科开始的哈。 对的，其实生酮饮食最初是神经内科用来治疗癫痫的，后来才扩展到其他领域，发现对很多领域都有一定的疗效，因为早期的时候癫痫这个病呢也是一个高发病，另外真正来讲用来治疗癫痫的药物很少，而且这一类药物早期的药物像卡马西平啊、苯妥英钠这一类药都有很大的副作用，像苯妥英钠里要吃时间长了，齿龈增生，那个齿龈都能把牙给包起来， 哎呦天哪， 那你长期吃必然是受不了的，后来发现生酮饮食能比这个药物效果更好，同时还没有类似的副反应。 它癫痫的发作的次数又减少， 明显降低，特别对一些难治性癫痫。 所以这个看来还是挺神奇的一种结合啊，从来没有想过出现这样的效果可能。 生酮饮食治疗癫痫，正是它的有效性是得到世界的公认的。所以它已经写了癫痫治疗的指南当中。所谓的指南是医生们用来处方、用来治疗的一个基本的依据， 是 对，它是经过反复临床实践认证的。 嗯。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帕金森和这个生酮饮食哈。那我们也请这个孙主任跟我们说说帕金森目前的治疗方法哈。我们也知道哈，包括有一些药物也是比较经典的，但是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像您曾经说过，它可能有一个蜜月期啊，它可能吃个3年5年，对于很多帕金森的患者来说，它效果就不太明显了哈。 的确是。 目前的治疗这个帕金森的这个办法，是不是还属于这样的一个临床的一个阶段？ 对，目前帕金森氏病呢，相对也是神经科比较高发的一个疾病， 嗯， 大概在神经系统变性性疾病占到第四位。目前呢，老60岁左右有1.7%的患者， 嗯， 帕金森氏病的治疗目前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药物治疗， 嗯， 第二个是手术治疗， 嗯， 那么药物治疗呢，我们都说了，因为这个病呢是一个慢性进行性疾病，所以呢它发展会缓慢进展，药物并不能逆转这个病情，只能延缓， 嗯， 但是药物有一个最大的局限性，就是有个蜜月期， 嗯， 所以呢过了这个蜜月期以后，药物就不敏感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药物节约使用，我们叫 节约使用， 对，我们叫不求全效， 嗯，不求全效啊，就是一点点的，希望这个蜜月期能够延长， 对， 是吧， 我们就是用最小的剂量能维持一个病人最，嗯，就是最小剂量维持病人一个最基本的生活状态， 嗯， 并不要求病人说吃了药马上能跑步，只要能基本上生活就可以了， 嗯，哎，现在目前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江主任，这个生酮饮食是怎么跟帕金森之间又有联系了，怎么突然之间从癫痫又转到了帕金森了呢？ 因为帕金森的基本的发生的原理跟它一些特殊的蛋白在神经元的一个沉积是有关系的， 嗯， 而生酮饮食的治疗它是控制你的碳水化合物、淀粉一类的这个物质的一个摄入， 嗯， 所以生酮饮食它会反馈性的让你的胰岛素的水平下降， 嗯， IGF-1 的通路的下降，慢性炎症过程的一个下降，尤其是跟炎症相关的 NF-κB 这个慢性炎症过程的下降，所以生酮饮食它对于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这一类的疾病，不仅仅是帕金森， 嗯， 那么还有就是阿尔兹海默症， 嗯， 等等，都会有一些影响。 嗯，这个目前是从哪儿开始摸索出来的？就是突然之间，大家觉得这个像神经系统的一些退行性疾病，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生酮饮食，效果还是相当不错，还是有效果的，是吧？ 对 啊， 有很多的临床研究在这些疾病当中已经开始在做， 嗯， 做得出来的结论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希望能够在中国能够做一个比较规模的，比较规范的这么一个研究，然后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方法究竟有没有效， 嗯， 有效率是多少，如果和药物配合是不是能够更加进一步的提高疗效， 嗯，但是生酮饮食好像对人的这个基本条件是不是一定有要求，就是如果在帕金森的患者当中，是不是也应该筛选一下哪些适应的人群能够使用这种生酮饮食？ 相对来说生酮饮食还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嗯， 但是有一些病呢是要考虑的，比如说它有特殊的基因突变的恶性肿瘤， 嗯， 尤其是BRAF V600E 突变的恶性肿瘤的患者， 嗯， 这是不能用生酮饮食的，它会酮体会促进这一部分肿瘤的患者的肿瘤的进展， 嗯， 这 是就是肿瘤可能会长得越来越快， 嗯，这一种特殊的肿瘤类型， 嗯， 生酮饮食是可以用治疗恶性肿瘤的， 嗯， 但是这种特殊类型是不行的， 嗯， 这是一个禁忌症， 嗯， 第二个对脂肪代谢有明显障碍的这些病人，第三个严重的肝肾功能损伤的，因为生酮饮食它脂肪代谢增加，它会增加肝脏的负担， 嗯， 它的尿酸水平的增高它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嗯， 所以严重的，我讲严重稍微有一些异常也是可以忍受的，就是严重的肝肾功能的损伤也是不能进行的， 嗯，就像比如说有个痛风患者啊，高尿酸血症的患者，他可能会不会受这方面的一些影响？ 痛风患者是要看一些背景的情况， 嗯， 比如说因为代谢综合症引起的 因为肥胖啊、二型糖尿病啊引起的这些痛风的患者，实际上我们是在尝试用生酮的。 嗯， 尝试用生酮，因为在代谢中风症一旦得到改善以后，它的这个尿酸水平还会恢复正常。 嗯，那就看具体情况、嗯、具体来分析了， 是需要医生来进行把控的。 嗯，那这个孙主任，在像帕金森这样的这个疾病的患者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您刚才提到了药物治疗是第一步哈，那还有第二步，还是一个手术治疗。 对 啊，手术治疗可能也是很多人都会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说 是 比如说我手术做一些切除、 嗯、 像包括您提到的像安一些起搏器， 对， 这样的是不是它也不是对于所有的像帕金森的患者都适用这样的这种手术治疗、嗯、 我们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嗯、 因为对于这种这一类的神经系统变性性疾病，原则上首先选择药物治疗， 嗯， 然后药物治疗无效情况下才进行手术治疗、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不是说手术治疗以后我们就一劳永逸把这个病治好了、 嗯、 而且呢即使手术治疗以后，很多患者还要伴随着服用一些少量的药物、 嗯、 这样呢对于手术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目前常用的手术主要有两类、 嗯、 一类就是我们以前可能也经常提过叫声部电刺激、 嗯、 那么英文名字缩写叫 DBS、 嗯、 所以呢这个声部电刺激其实它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定位是不是精准，然后电极的频率对于预后都是很有帮助。 嗯，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它的效果到底如何哈，其实还在前期的准备当中哈。 的确是、 啊、那现在就像江主任所说的，那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生酮饮食也算是在这个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之外可以选择算是一种，这能算，江主任，这有人开玩笑算是食疗吗？ 它本身就是一种饮食的治疗方式， 饮食的治疗方法， 它本身就是一种饮食治疗方式、 啊、嗯， 所以我们现在还需要再做积累更多的证据， 嗯， 看它能不能排在药物之前， 还要排在药物之前呢？ 对， 哦， 这需要我们的临床研究的结果来、 嗯、 来看一看。刚才孙主任说了药物的蜜月期， 嗯， 那么我们如果他生酮饮食能排在药物之前，那么这个药物可以基于到更后面， 节约到最后面是吧？ 所以呢，我是支持江教授的观点的，嗯、因为帕金森氏病这个病啊。 嗯， 它是一个缓慢进展性疾病、 嗯、 目前没有一个药物能够完全阻止它进展、 嗯、 所以即使你敷药能改善症状，但是这个疾病会慢慢还会逐渐 加重 的， 还会 加重、哦、你药物其实只是一个对症处理，所以这一点上我们就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改善它的危险因素，用一些神经保护的、 嗯， 另外在饮食相关的方面，因为这种是无害的呀、 嗯、 它对身体没有太大的损伤、 嗯、 同时呢加上一些包括康复运动，因为帕金森氏病的患者最大的问题就是运动障碍、 嗯、 这种积极的运动锻炼对于延缓的病情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最后万不得已了才进行药物、 哎、 然后药物控制再不好了、 嗯、 万不得已了再进行手术， 哎，这样的话可能是我们的办法武器更多一些是吧？ 对， 嗯， 对， 嗯， 因为 那江主任您说， 因为随着中国老龄化的这个进程， 嗯， 所以像这些神经的变性性疾病的发病率将来会越来越高， 嗯， 说不定将来我或者孙主任都有可能会有这种疾病， 嗯， 所以我们现在既是为了现有的病人， 嗯， 说不定也是为了我们将来， 嗯，那说到这个生酮饮食哈，我还曾经听过有人说过，有人尝试过自己的不是这种科学规范的生酮，他们认为到最后就是生无可恋那种感觉，就是长期的这种高脂肪的摄入，低碳水的摄入之后，生活好像没有乐趣，然后呢头天天昏沉沉的，然后不知道您的这个患者当中有没有对这个生酮饮食提出这样的一种看法的？ 这样是不正确的， 这是不正确的哈。 生酮饮食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嗯， 只要这个能够产生酮体嘛、 嗯， 所以营养师他可以从专门的饮食的这个数据库里面给你构建你所希望吃的东西， 嗯， 比如说你今天想吃鱼、想吃肉、想吃虾、想吃什么羊蝎子之类的， 嗯， 营养师都可以以此为主食来给你构建。 哦， 嗯，他主食。就是主要的食材是你自己要求， 嗯， 然后辅助的食材、 嗯、 营养师来根据生酮的原则来进行搭配， 嗯， 那么最终要满足你的口腹之欲， 嗯， 只有满足口腹之欲才能让患者坚持下去， 嗯， 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对慢性疾病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 哎，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对， 那为什么会有些人，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科学不规范嘛，就是有些人生酮之后就放弃了， 就是觉得自己可能这吃起来比较痛苦哈。 嗯，我的确遇到很多人这样，就是包括生酮过程当中掉头发啊，掉什么，实际上他们认为买的代餐就是生酮，或者说听着宣传的媒体说这是生酮的方式，自己也回去医护的画瓢，其实是不完全正确的。你真正的生酮饮食是一个专业的问题，真正的请专业的营养师来帮你设计食谱，根据你的身体的状况进行量身打造，那才是合适的。 哎，所以我觉得江主任提醒的特别对，现在医院当中都会有营养科哈，营养科的大夫会根据你量身出一份食谱啊，然后不要以为说网上，因为现在生酮饮食也非常火，在网上随便去查一下，很多人都会出各种各样的所谓的食谱啊。 经常会有人跟我说，那个江主任，你给我个食谱吧，我要生酮饮食了。你说我给还是不给？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是吧？ 对。 那说到这个帕金森和这个生酮饮食的治疗，江主任目前现在在这个神经内科领域有，是不是对于生酮饮食的这种治疗，大家还是属于一个刚刚开始起步、刚刚开始认识这样的一种效果？ 事实上，刚才讲，癫痫已经不是刚刚认识的。癫痫正规的癫痫的治疗是从1921年梅奥诊所开始，或者是西医的始祖希波格拉底时代就已经在他的书籍里面描述了进食治疗癫痫。所以要追溯历史的话，几千年是有了。 那帕金森目前的这种治疗，现在是不是大家还才开始属于摸索的阶段？ 帕金森的治疗前面几十年是有人在做小规模的一些临床研究，这规模不大，大概20-30例，取得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具体的，那么在中国的人群当中，它的有效率是多少？这个我们还要真的要去做更细致的工作。这就是我邀请孙主任，也希望跟孙主任能够联合来做这方面工作的一个主要目的。 那孙主任现在在，比如说神经内科哈，是不是目前对于帕金森的这个研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发现这个药物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哈，我们也是希望它有一个最新的进展。目前医学上面对于帕金森的治疗的进展，有太多的一些新的发现吗？ 的确这几年进展还是很快的。这种进展呢取决于科研，就像我们江主任提到的生酮饮食，将来也想做一些大规模的临床研究，我们做一个尝试。另外呢，其实帕金森氏病还有很多别的进展。举个例子来讲，在药物的制剂上，现在有些药物因为口服以后有胃肠道反应，有一些贴剂的药物，这样呢不用通过消化系统， 通过皮肤吸收了。 对啊，皮肤就吸收了。同时还有新的技术，举个例子来讲，现在有一些干细胞移植的技术，虽然呢这些技术只是在科研阶段，并没有大范围的应用到临床，但是的确也是为将来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前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帕金森氏病可能是中老的黑质细胞减少了，所以有时候用自己的肾上腺髓质细胞或者用小孩的这种黑质细胞移植到体内，当然也有一些副作用并发症，但是研究空间还是很大的。 是，我们也是盼望着医学的研究进步不断的造福我们人类，因为随着老龄社会，可能谁都躲不过一些像退行性的一些疾病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来自这个天坛医院的江波主任，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孙永安主任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跟我们讲了讲帕金森和这个有关生酮饮食的一些话题。希望二位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科普好吗？ 好，谢谢。 好，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